薪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欢迎大家收睇新一集嘅搏击会。咁今日我 solo 嘅，咁所以系两节。咁咧，先做一个宣布先，因为下个礼拜咧就六四，咁即系基本上，下个礼拜一都系比较去维园好少少，因为事关咧就即系好似我上年同埋上一年都好似即系帮嘅手唔够啊，咁所以咧就下一个礼拜一咧就有啲嘢要帮手，咁所以我多数咧唔系，其实我一定都喺维园噶啦，咁所以咧就未必翻到嚟做节目，咁啊预先讲定先，咁至于下个礼拜有冇特备咧就暂时未知嘅。咁啊，睇下揾下啲相關人士可唔可以錄一集做特備。咁啊，錄到咧都係非常之開心嘅一件事，因為唔使就七點幾咧就可以多啲嘉賓有啲選擇咁樣啦。咁就琴日就支聯會就因應住六四啦，咁就舉行呢個六四大遊行，大到幾大咧？支聯會聲稱有1100人，咁但係警方咧就講咧就最高時期咧就有660好似，咁到底社運系咪仲系停留喺遊行呢個階段呢？咁如果大家系有留意所謂叫中國國情，又或者系比較離得開啲，即系遠離呢個所謂叫香港政治圈。咩叫香港政治圈呢？即系我對選舉咧仲系有興趣嘅。咁但系問題就係話，你睇得多香港嘅選舉操作咧，咁就係你會覺得泛民裏面嘅操作係多於泛民裏面黨派之間嘅操作係多於泛民同建制之間嘅操作嘅。咁泛民同建制之間嘅操作咧，又多過泛民本身同政府嘅操作嘅。咁如果你一足高打曬一船人，即係你將所有同中央有得傾冇得傾嘅人鬧 Q 曬佢之後咧，你就發覺成個泛民同中央政府之間仲更加冇操作嘅，因為點解咧？你低温已經增高咗佢啦嘛。咁如果你個泛民嘅派系裏邊有啲人就可能同中央眉來眼去啊，有啲人就可能同中央有得傾啊，有啲人同中央會揾佢接洽啊，另外一啲又冇得接洽啊。咁你所以咧，你導致到咧，基本上從來都唔係一個談判，即係我到而家為止，即係所謂叫嗰、那個五區公投所即係引發五區公投，好似中民主黨同中聯辦之間嘅密室談判咧，其實我真係覺得，自從所謂選完嗰兩劑之後咧，其實我係即係做咗次深切嘅反省嘅。咁你當然就係有100個原因去攻擊佢，你可以做得更加好。又或者佢有啲嘢可以事前公布咗先。咁但係當你即係切身處地，如果當你自己牽涉入個討論當中呢，其實你會知道呢，其實如果個談判條件其中之一係你唔可以預先將我哋嘅談判係話俾其他人知，又或者係即係你可能民主黨內嘅執委會其他人都應該唔可能會知㗎喇。如果一有人洩漏咗風聲呢，就即刻拉到唔傾咁樣。即係你如果將自己擺咁 position 呢，你又唔係咁易所以即刻拉到呢個談判，即係全世界唔知唔好傾囉咁樣。即係呢個世界就嘩咁所謂叫咁絕對嘅，咁於是就係導致到個結果就係即係當然你見到何俊仁啦，你見到劉慧卿啦，咁佢哋啦入去談判啦，咁佢哋權衡輕重之下就發覺就係唔話你聽更加好啦。咁當然就係幾時都有一半人鬧，幾時都唔即係幾時有一半人冇乜所謂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咁而家多咗嗰啲職位係咪你又去選緊啦？咁大家都去選緊，即係冇嘢啦，係嘛？咁當然你鬧到2047，你都可以鬧佢，中共密室談判點點點。咁但係我真問一句，到底你係覺得有呢班人入去同佢談判完之後，等其他坐喺度嘅人有得鬧好啲啊？但係 到最后大家都系选紧新嗰十席好啲啊，定还是系直情系佢倾都唔好倾啦，冇呢十席，大家由头即系从头到尾都系玩同一个游戏好啲咧？咁啊，即系点讲咧？而家多出嚟嗰啲席位好似你泛民好似赢紧噶嗬？咁啊 ，anyway， 咁啊，大家都系选紧啲席位嘅，咁所以一个派系当中有唔同主张嘅人。咁佢要选择佢所谓叫较温和嘅路线，又或者佢觉得向中间靠拢多啲嘅路线，同有啲唔希望向中间靠拢，觉得应该全面开战嘅人嘅諗法上有唔同，个操作上有唔同，係合理不过嘅一个事情。咁所以如果你用我即係开头嗰种抽离啲嘅方法睇，就係话即係有件咁嘅事囉，係咪？咁更加上就係话所谓中共一个咁嘅政权，你唔会希望用三几年可以粉碎呢个中共呢个政权㗎嘛。更加你唔可以有本土派嗰种諗法，就係话你唔理佢当呢种政权唔存在，係冇 Q 可能㗎嘛。咁如果要一个长时间嘅抗争嘅话，坚持又好紧要啦。第二样嘢就係话你即同佢周旋都好紧要啦。所以叫同佢周旋，就係话原则上嘅嘢一步都唔可以褪嘅。因为你要话俾佢听，原则上嘅嘢喺香港嚟讲，即係例如纪念六四咁，係冇空间褪嘅。问题就係话选举操作上面嘅嘢，形式上面嘅嘢，咁你觉得如果嗰一样嘢你谈判完之后，起码就係话你泛民里面得三成系死硬派黄丝嚟嘅啫，咁即係有七成系唔系死硬派黄丝啦，咁我觉得政改谈判可以令呢七成人带嚟更加多议席去选举，咁諗过之后觉得都系应该傾啦，咁你都要俾所谓泛民里面有一啲党派可以有咁嘅主张㗎嘛，你即係你扭 Q 晒冇意思嘅。咁所以呢讲返琴日嘅游行，即係你会发觉剛才我一讲嘅就係话，如果你当你抽开啲嚟睇，其实你会发觉真係系冇嘢好睇嘅，其实成个局。即係你而家反而我觉得可以好好睇嘅系咩嘢呢？习近平即係对港嘅政治方针，你见佢而家对民运人士嘅打压啦，对中国国内嘅打压啦，又或者佢喺即係中國嘅民間社會上面嘅收緊呢，即係如果你唔知道我講緊咩呢，你睇返上一集嘅國情解碼，即係陳建文教授嘅演說係非常非常非常之精彩。即係當然佢喺社運圈唔係一個活躍嘅人啦，即係你會知道，咁當然佔中三子又會粉啦，佢嚟緊係坐緊㗎啦，咁亦都做咗好多牽頭角色啦，帶領咗好多討論啦，不過呢佢唔係活躍於所謂叫街頭抗爭形式嘅社運嘅。咁所以有好多人對佢講嘢都對佢論述呢係唔認識嘅，即係包括我。問題就係話你當佢聽完一次講完課之後，你發覺啊，即係第一佢講嘢唔悶嘅，超級唔悶。第二就係話佢講嘢好有 substance 嘅。第三亦都話是俾咗好多 reference， 究竟大陸入面嘅民間社會究竟係一件咩事呢？你唔聽呢，你又真係好似喺你嘅思考裏面少咗環啦，咁你就會變咗自己好似本土派咁，你當大陸唔存在，你覺得你睇晒成個香港等於好個 whole picture 咩？咁唔係嘅，即係我真係激烈讚賞你睇下陳建文教授嘅演說。咁雖然係長啲，即係差唔多嗰兩條片就差唔多兩個鐘嘅，咁但係你唔會覺悶嘅，亦都唔會覺得時間好耐嘅，你真係應該聽一聽。點解咁講呢？即係琴日你諗下34-35度，當然我冇咁神心啦，係咪？因為所以點解琴日唔去遊行呢，亦都促使咗我呢，即係下個禮拜係要幫多啲手嘅，即係唔單止淨係去晚會，咁所以即係早啲，可能晏晝3-4點呢，我就已經喺度要幫手啦。咁問題就係話點解突然間會覺得要幫手呢？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會覺得有啲抗爭嘅場合，又或者有啲所謂叫意見宣泄嘅場合你唔識得，即係你唔適合去，即係譬如天氣太熱，咁即係老老實實啦，我個人就即係到咗而家38歲呢，就非常之功利嘅，有啲嘢所謂叫冇 return 呢，又會比較少啲思考，又或者少啲做嘅，咁即係盡量唔做啦。例如呢一個1000人嘅遊行又好，2000人嘅遊行好，搞佢係應該搞，搞手係冇得，係點講，責任所在，冇得唔搞嘅。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唔使帶我下一代出嚟了解呢個事實，又或者我覺得下一個禮拜一呢比較即係天氣冇咁熱啊，亦都唔係 烈日当空之下嘅情况环境啊，咁就比较好啲咯。咁所以我选择下礼拜一咧就雷劈都去噶啦。咁所以咧，琴日咪唔去咯，系嘛？咁我琴日就去咗 Sogo 买煲啦。咁咁于是咧，作为一个香港人，你会发觉你始终你出到个力，又或者你做到嘅嘢咧，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个 limitation 嘅。个 limitation 就系包括自己嘅懒惰啦。即係當然我係其中一份子啦，咁問題就係話懶惰係有個譜嘅，即係例如有啲譬如你遊行覺得熱唔去啦，咁但係遊行熱唔去啫，咁晚會冇太陽放咗工一年一劑，即係嗰個係一個人性嘅典範嚟嘅，咁你去懷緬一下89年6月4日發生嗰件咁嘅事，你係咪完全可以當冇事發生過呢？就唔得嘅，咁所以呢嚟緊呢，我會喺個 Facebook 呢就抄返以前一啲關於支聯會呀、關於六四嘅訪問出嚟，咁亦都係年年如是㗎啦。我會即係其實有條片我 download 咗嘅，就係六四新聞，即係六四當晚嘅新聞現場直播咁樣。其實我每一年都會 share 返呢條片嘅，即係擺返自己 Facebook 又或者擺返喺自己 YouTube 啊。咁因為你始終嗰樣嘢冇一个人可以担保中央人民政府几时会承认呢个历史责任，又或者用支联会嘅讲法平反六四。咁问题就係话，如果你准备呢一个系一个长远嘅斗争，又或者你会觉得呢个系一个纪念嘅活动，请你好好思考一下，即係喺内地嘅市民，又或者喺中国入面境内记得呢件事嘅人，甚至乎天安门母亲啊，又或者经历过呢一场运动嘅人，即係基本上今年距离89年都係29年嘅啫。一班经历过呢件事嘅人，唔好话我当年九岁，而係话有啲未死嘅人当年喺广场嘅，你问返夫子啊，你问返谭炮啊，好多人可以做证，经历过呢件事嘅人係唔会能够忘记到呢件事嘅。点解即系唔能够忘记呢件事嘅原因好简单，呢场系正义同魔鬼嘅对决嚟噶嘛？即系你要知道咧，前一两日我哋前花生台嘅友好，有一位攞住白卡嘅人士，佢就喺 Facebook 度贴咗好多六四屠城嘅相，佢竟然可以话死嘅系暴徒，死嘅系暴民。即係老老實實，驚唔驚你打一件事咁嘅嘢都講得出，即係呢啲係人渣嘅所為。即係當然佢知道我講過佢呢，佢又會喺佢嘅 Facebook 又或者 YouTube 頻道裏面呢 Biliba 啦 up 一大輪嘢㗎。不過冇問題，既然係一個日日可以大大聲話俾人聽邊個邊個收中共錢，邊個邊個收 order 做嘢，可以喺六四呢个议题上面讲呢啲嘢，我哋其实都系觉得好叹为观止嘅。即系我觉得咧，做人转态，又或者点讲咧？你走位系 OK 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在下都有个走位嘅能手吓。即系我真系冇办法唔否认嘅。即系你要知道啊，当初我跟嗰只拳头出嚟选嘅时候啊，我谂嘅嘢同黄毓民系冇分别嘅，真系16岁听佢正事有心人大嘅人，点会？可能你会諗到有一日只要识埋杨继昌呢啲咁嘅人啫，冇可能嘅事嚟嘅。但係唔係喎，阿昌讲得啱喎，院长讲得啱喎，早晨讲得啱喎，喂呢啲人係要追击㗎喎。即係你每一个人喺成长嘅过程当中，其实你係好难避免一啲自己做错事嘅机会，做错啲 decision 嘅时候，即係唔係话同佢选唔啱呀。问题就係话你有啲嘢，一个政党都会转型啦，一个政团都会转型啦。咁你慢慢转型嘅时候，发觉喂，大家意见不合，分手系好平常嘅事，仅此而已。咁问题就系话，你喺个思想嘅过程当中，你学到嘅嘢，你好难话有啲，即系你都唔好讲话喂。究竟而家成个中国入面全部都系啲人面识别嘅系统，成个中国都系啲监视嘅 camera， 即系你喺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你只要有一个人嘅身份证 number， 你七分钟之内你已经揾到佢噶啦。你唔好讲呢啲嘢，系一个点讲啊？系一个社会保障又或者治安城市嘅一个典范。 嗰啲嘢係剝削緊全中國人嘅生存權啊！直頭係，即係你再諗下呢個政權做過一件六四屠城一件咁嘅事，當然你係可以翻大陸揾錢啦，當然你可以同大陸中央官員有交流啦，你當然亦都可能同佢有談判啦，呢啲係一件事。問題就係話，我唔相信有一個香港支持民主運動，又或者在香港支持即係比較多元開放 liberal 嘅人可以入中聯辦，又或者同其他人講六四係冇死人啊，六四係一場正義嘅屠，即係正義嘅平亂啊，六四係一場咩，即係點樣可以維持中國穩定啊嗰啲，唉大佬。即系唔好讲呢啲嘢啦。当然你唔会期望习近平听日开支咪话俾你听，六四喺今天需要平反。即系呢样嘢可能发展咧五，即系可能喺发生喺五年之后。因为司徒华讲过咧，喺呢一代咧，应该可能会有一个中国嘅领导人用平反六四去争取民意，系因为权斗啊。咁嗰个系咪习近平咧？我唔知道，我唔识。问题是如果连中央都平反六四，你可不可以讲一些那位仁兄讲过的东西呢？即是我真的讲不出咯。即是你要知道，即是你要知道何君尧都好像支持六四辩论，那个人是何君尧都不如。那你想想何君尧是何许人呢？这个人是何君尧都不如。咁啊，所以即系大是大非之前，无论你同意政府嘅政策好，唔同意政府嘅政策又好，有啲做人嘅原则系唔能够退让嘅。即系当你发觉抗争你系无力嘅时候，即系唔等于你要喺原则上边讲一啲唔相信自己，即系唔相信嘅说话。即系真系嘅。即是香港有千千万万的人回大陆搵食，你对住啲狗官，又要对住大陆嘅大款，你係好难同佢展开呢个六四辩论。不过你只係可以咁你唔会突然间同嗰啲大陆友讲，其实六四杀仔啲学生呢啱，屌你杀得少添啦。吓、啊、你比着我就唔係坦克车，一个原子弹炸咗佢，整个天安门广场炸 Q 咗佢。起过咋嘛，大陆有咩唔可以起过呢？长城都可以起过㗎。即是你唔可以讲你咁嘅嘢㗎嘛，你明唔明啊？所以 anyway, 我哋讲嘅一样啫。即既然啊，你要知道喺中国入面，喺大陆入面，要去讲我头先讲嗰啲嘢係唔可能嘅。中央政府喺度洗緊脑喎，维吾尔喺度洗緊脑，新疆喺度洗緊脑喎。洗脑想你点啊？即正如你即我係執返人哋口水尾嘅咋。即陳建文喺大陸試過呢做嗰個實驗，係攞張六四有張相好出名嘅，就係一個人擋住個坦克車啦，係咪攞張相出嚟俾一啲中國大陸入面嘅大學嘅大學生睇，咩嚟嘅呢你估啊？你會見到啲學生好詫異咁望張相㗎喎，點解呀？有多人话佢，佢梗系啦，喺大陆点能够同你讲真话呢？其实唔系嘅，吓？点解唔系啊？佢见到呢啲相，佢知道咁敏感，佢会走开，佢唔会走埋睇嘅，佢惊俾人点相啊嘛。但系佢唔系，嗰啲人系驻足喺度及，喺度睄，喺度谂。你会发觉呢一代嘅人真系俾人洗脑，十零廿岁嗰啲。咁问题就系话喺大陆俾人洗脑洗得咁紧要，你如果喺香港，好似嗰年管土派咁样。六四可以放低呢个包袱㗎喇，大家可以唔讲㗎喇，大家唔讲唔睇，咪香港多笪地方俾佢洗脑成功。咁你话当你有机会去讲你相信嘢嘅时候，当你有机会去悼念嘅时候，你係咪更加应该好好珍惜呢个机会，而唔係坐喺度当冇事发生呢？当然去唔係在乎整个晚会里面多你一个人头少你一个人头。即是如果你接触过一些在大陆的人 send message 俾一啲香港支持抗争嘅人话俾佢哋听，哎，六四我会专登由广州落嚟支持你哋嘅晚会，又或者哎，我睇到边一单新闻，哎，你哋支持我哋喺大陆抗争嘅人，又或者敢同中央说不嘅人，即系嗰啲支持呢，你就哪怕佢只系660个人头，其实都会有人听到嘅，而且系最前线嘅人听到。前线嘅人听到，佢会觉得香港有支援咧，佢会觉得大陆就算坐监俾人捉咧，又或者系为啲冇权嘅人发声都系值得嘅。咁如果你而家话俾我听系唔需要你啲大陆嘅人嘅感受，香港人理翻自己嘅事啫。咁我想问，大陆嘅人觉得气馁嘅时候，会揾边个支持咧？咁你唔系同大陆中央同一个口径支持灭声，咁你系做啲咩嘢咧？你系同佢哋冇分别，咁所以下个礼拜嘅晚会必定要去，必定要支持，必定要参加，此其一。咁究竟系咪即系完全喺香港呢个政治嘅环境系冇办法抗争落去呢？唔系嘅。咁问题就系话用啲咩形式嘅抗争？咁所以其实系咪嗰种抗争仲要系第一？冲上街头啦！如果你话成个气氛系炽热嘅，即系好似去翻2011年、2012年，又或者甚至乎系雨伞运动之前，其实有好多大型抗争嘅场面。因为点解呢？因为阿689先生制造咗好多机会俾我哋去冲嘛。咁而亦都制造咗好多机会俾人喺呢啲前线上边试下究竟咩叫以身试法。试下究竟即系所谓叫香港一般人可以为呢个抗争付出几多咧？咁样样，当然上个礼拜大家最讨论得切嘅就系大家点睇梁天琦呢个人啦、啊？咁样样，即系当然我梗系明白花生谷有几多人社嘅支持者啦，即系梗系明白喺花生谷有几多即系讨厌黄毓民、讨厌黄即系黄台阳，呢个系另外一个人嚟噶，即系。讨厌本土派的人，问题是即是你能不能够将所有在所谓叫在这个本土派里面所有人你都要给一个 identity 他，他呢就攻击过泛民了，他呢攻击过他哪些是敌人了，于是呢那条死罪呢就没得饶恕的，这样即是当然你有些人觉得是这样啦，但是问题就是说如今好了，即系过咗雨伞运动到而家，都差不多三年几啦。咁呢三年几里边，你即系 what did you learn？ 你学咗啲咩嘢咧？可能由头到尾觉得戴耀廷同埋占中三子去抛出一个咁嘅 idea， 去搞一个大型嘅占领抗争运动，呢条路系正路嚟嘅。当然。你会发觉好多唔止本土派，黄毓民就系表表姐啦，即系佢开始嘅时候对呢个运动嘅冷嘲热讽，系大家都记得噶。即系我系冇咁好心机，即系冇阿昌我哋咁好心机剪翻晒声带出嚟嘅啫。由头到尾笑占中三子，笑到最尾嗰日啊！咁个问题就系话，我哋由头到尾都支持戴耀廷喎、啊你喺我 Facebook 唔係揾到好多我同啲政治人物攬住影嘅相㗎啫，黃毓民咪其中之一，但戴耀廷係其中之一啦，非常之尊敬佢，非常之尊敬佢。點解我冇學到啲咩嘢呀？我學到唔係由憎佢變成鍾意佢喎，由頭到尾都鍾意佢，由頭到尾都支持佢喎。問題係有啲人開頭討厭佢㗎嘛，開頭係有啲人憎佢老土佢㗎嘛，咁嗰啲憎佢老土佢嘅人而家点样睇佢呢？我觉得呢啲人学到嘅嘢比我哋更加多。如果呢啲人都肯认错嘅时候，点解喺泛民另外一个板块，即系泛民里面另外一个板块嘅人唔肯俾机会呢啲人呢？即系我可以好坦白，点解多男喺度做节目，得一个原因啫。即系当然，点解佢有鬼头目呢个花名？是因为咁而嚟嘅，咁我身边就少咗个人啦。即系好老实讲，我唔信佢鬼头目，即系好清楚嘅。第二样嘢就系话，如果一个人即系 簡單啲嚟講，如果 Donna 係信得過呢個人嘅話咧，我唔相信呢個人即係好多人口中講嗰種話呢、這個鬼嚟嘅，即係我覺得佢同許志峰係冇分別嘅，大佬。即係某程度上嚟講，計算失誤咯，好簡單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許志峰嗰啲你俾佢計多次咧，佢係唔會做啦嗰啲測試。但問題就係梁天琦嗰啲咧，你佢都自己可能照衝，衝嘅方式唔同，形式唔同，咁嘅啫。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咁佢係咪衝完話俾你聽？哎，阿爺可以全面打壓呢個抗爭運動啦，全面打壓呢、這個魚蛋革命啦咁。即係我覺得有啲人咧可以嚴重地懷疑嘅，例如黃台陽，因為呢個人係到而家呢一刻係未為呢件事負過任何責任，連向公眾交代佢嘅諗法都冇。呢啲人係可恥嘅。梁仲恒呢，即係我係講過好多次，喺嗰堆人裏面係必定有人同中央嘅關係好密切，亦都調轉頭嚟講，如果中央要操縱佢哋呢啲系統，其實好簡單嘅啫，你擺三兩個 key person 落去，醒醒目目嘅 OK 㗎啦。咁問題係等唔等於嗰三兩個 key person 側邊嘅人全部都係鬼㗎嘛。即係其實你要做起上嚟呢，你好難全部人都係同一個 ranking， 同一個等級，收養即係收養晒佢，收買晒佢，每個人俾一樣嘅錢，係唔會嘅。如果你係中央嘅話呢，你會 consolidate 接觸一兩個人，因為你唔想件事咁多人知嘛，你要接觸最少嘅人，而問題呢最少嘅人又可以俾到最大嘅 impact 嗰個板塊嘅人，例如咩呀，例如黃毓民就係咁樣兜返去啦。所以即係有好多嘢呢，即係唔好咁平面咁諗，即係當然亦都唉唔通我講完嗰啲人即刻對梁天琦冇成見咩，唔係呢一樣嘢，而係話當你冷靜落嚟，點解你唔可以俾一次機會呢啲人，即係任何人都 deserve 有 second chance 㗎喎，我覺得。咁如果佢話俾你聽，唉佢都係發覺要同 Donna 呢啲人 friend 啦，係咪？咁你俾次機會佢啦， Donna 已經係交到不堪嗰啲人嚟㗎啦，吓咁嘅咁即係點講呀，咁溫和嘅人你都肯同佢 friend， 擺明係白鴿嚟㗎啦，咁你都同佢 friend， 吓你估佢唔使孭住啲政治包袱嘅咩，吓佢同你一隻白鴿 friend， 佢都唔介意孭啲政治包袱，點解你唔介意俾個機會佢啫，點解要當佢敵人啫，即係重要喎，唔當佢敵人咩，即刻攬佢出嚟做 friend 咩， Donna 得我都唔得啦，係咪體諒下佢，支持下佢，唔等於佢做乜嘢都要賺。即點解香港人冇咁胸襟，如果你冇呢個胸襟，你唔使出嚟搞政治，問心嗰句。第一次講到呢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